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首先来聚焦近期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巨大撕裂的美国一起枪击案的审理结果，正方反方相持不下，案件直击美国社会两大痛点：种族歧视和枪支暴力。然后将视线转向欧洲，世卫组织警告欧洲已经成为了全球疫情的确诊和死亡病例的新的中心，如果不加以控制，明年2月该地区可能会再新增50万的死亡病例。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来关注韩国的疫苗大巴开进了一些特别的街区，他们上门要为谁服务呢？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威斯康星的基诺沙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镇，然而最近呢却成为了全球媒体的焦点。这就是基诺沙巡回法院在11月19号判定了枪击嫌疑人凯尔·里滕豪斯无罪，当庭释放。结果这一判决在美国的旧金山、芝加哥、波特兰以及纽约等地引发抗议结果，并且演变成了骚乱。那么这是一起怎样的枪击事件？为什么他的判决结果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今天节目里我们就首先来关注。 Jacob Rittenhouse is not guilty on all verdicts when he shot two people and went across state lines and use a violent weapon to murder people. I mean, it's absurd to me and it really reveals like how broken the system is. 这是美国媒体在街头采访了一位反对这一判决结果的抗议者的采访录音，其核心意思呢是认为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是非常不公平的。像该案的主角凯尔·里滕豪斯持枪参加抗议活动，开枪射杀了3个人，导致了2人死亡，然后判决中关于他的所有重罪指控竟然都不成立，这简直太荒谬了。而且里滕豪斯呢是越过了州界携带了危险性武器，这足以看出美国司法系统有多么的糟糕。基诺沙市枪击事件的判决呢引发了到底是自卫还是以危险武器射杀他人之间的模糊界限。里滕豪斯的判决结果呢在美国多个城市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在芝加哥市，不少抗议者趁机还抢劫了当地的百货公司和游戏商店，至少有15名男子冲进了百货商店抢劫物品，然后驾车逃跑。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21号也做出了表态，他说这一判决的撕裂结果呢显示了美国的司法系统还需要改革。 As many of you know, I've spent a majority of my career working to make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more equitable, and clearly there's a lot more work to do. 基诺沙枪击案的宣判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巨大分歧，支持者呢拍手称快，而反对者则是破口大骂，令本来就已经争执不下的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 If someone attacks me, I don't have to die before I can defend myself. It's a big win. I was watching the videos.And it was clear to me that all 3 times it was clear self-defense. I don't know. I think I feel as helpless as everybody else right now, to be honest. I just feel helpless. It's sad. It's sickening. It just gives people an excuse to kill people. Sets a precedent. Anybody, you claim self-defense, you get off in America. 刚才大家听到了，在接受采访的人中呢，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支持者说呢，如果有人袭击我，我当然可以选择保护自己，避免死亡，并说这次判决呢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是明显的正当防卫。而反方则认为，我感觉非常的无助，非常的伤心，令人作呕，等于是给了人们一个杀人的借口。在美国，只要声称自卫就可以脱罪，你可以被无罪释放，不管你杀了谁，你做了什么。 正反两方相持不下，这个案件呢也再次碰触了令美国社会两极化的痛点，这就是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像美国支持持枪团体呢，对这个审判结果感到满意，甚至将主角现年18岁的白人青年李腾豪斯称为英雄。宣判结果之后，支持者在法院外鼓掌欢呼。美国最大的持枪权利游说团体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甚至还在社交媒体贴出了赋予民众持枪权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条文。然而反方则是在法院外高呼整个制度罪过深重，反映出了美国司法的不公以及刑事司法制度之衰败。他们担心这一案件开创了一个先例，即任何人都可以持枪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然后说是自卫就不用承担任何的后果了。案件的审理结果不仅在美国社会引发了争议，美国两党再次出现了分歧。例如像共和党议员呢是支持判决结果，而民主党方面则是表示了反对。美国总统拜登马上声明说呢，判决结果让他在内的很多美国人是忧虑而又恼怒的。那么这一起被判无罪释放的导致美国社会民意巨大分裂的枪击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2020年的8月，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市警察开枪击伤了黑人男子雅克布·布莱克，引发了当地的抗议示威活动。当时只有17岁还尚未成年的伊利诺伊州居民李腾豪斯在这次抗议活动中现场打死两人，打伤一人。他辩称自己是自卫，他表示自己以及枪击受害者都是白人。事发现场录像显示，当时手持步枪的李腾豪斯在街上被人追赶，他倒在地上之后呢，就向抢夺其枪的人开了枪。美国检方随后对李腾豪斯提出了包括一级谋杀罪在内的5项罪名指控，如果罪名一旦成立，他将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现在的审理结果是无罪释放。李腾豪斯案在美国引发的枪支权利和自卫界限的激烈辩论仍在进行当中。公民持枪在美国引发的各种意外事故呢，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心碎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而近期最使得中国公众感到意外和难过的是来自四川乐山的芝加哥大学硕士毕业生郑少雄在芝加哥大学海德公园社区一带被枪杀一案。想必很多网友都看到了郑少雄的母亲急赴美国参加儿子葬礼的那一条令人心碎的报道。郑少雄出生于四川乐山，曾经就读于成都七中，本科毕业于香港大学。案发前他刚从芝加哥大学统计系研究生毕业，即将步入社会工作。郑少雄本科的母校香港大学的公众号在11月21号也发布了怀念郑少雄校友的文章，提到少雄2015年是以优异的成绩入读了港大理学院统计及精算学系，攻读学士学位。他连续3年入选了院长优异生名单，2019年是以一级荣誉毕业。在校期间，他曾经担任过入学事务部学生大使，热心为学弟学妹们答疑解惑，后赴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不久前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香港大学表示，港大校长张翔对郑少雄的离世表示了哀悼。事件发生后，郑少雄在港大的老师、同学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怀念。港大校友事务部正和北美校友会及各方协调，配合处理后续的事务。文章中称，愿少雄安息，他永远是香港大学的骄傲。目前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以及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郑健都已经就郑少雄无辜遭暴徒枪杀一事同芝加哥大学进行了交涉。芝加哥大学校长阿利维萨托斯表示了沉痛哀悼。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支持大芝加哥地区华人华侨联合会在美国当地发起了怀念郑同学的募捐倡议，短短5天内募集到了31万美元的捐款。总领馆向少雄的父母推荐了领区的知名律师，为该案进入后续的司法程序提供有力的法律协助。目前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表示，他们正在严密关切此案的进展，敦促美方公正审判，严厉要求美方打击仇华排华行为。中国驻美总领馆提醒领区内广大中国公民密切关注美国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如遇安全威胁应立即拨打报警求助电话，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协助。另外最新消息显示，该案的嫌犯奥尔顿斯潘已在美国库克郡法院第二次过堂，法院已经公布了下次的庭审时间是12月1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先来关注11月21号，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说， 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多次劝阻，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极为恶劣。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立方负责。 接下来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是什么意思。代办级外交关系的意思是指两国没有正式建交，由代办担任驻该国的最高代表。在历史上，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原意是大使或是公使不在任所时，临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代表，后来在维也纳会议中被规定为等级最低的外交代表，相当于一国的外交部向另一国外交部派出的使节。代办也在发生着演变，代办的本意是大使公使因故不在，由一名低级别的外交官员代为办理各种外交事项，在1815年后，代办演变为了最低级别的外交关系。如两国长期保持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则表明了双方的外交关系是不完全的。代办的代字不意味着大使公使的代理人，原意也无此含义，而临时代办的代字才真正具有代理的含义。代办并无外交全权，只能受命办理最基本的外交事务，为侨民提供必要的外交服务和领事保护。将外交关系降到代办级是较严重的外交冷却信号，再往下发展将是断交。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欧洲，将视线转向奥地利。美丽的音乐之国奥地利，然而在西欧的疫苗接种率呢却是倒数第二。眼看着奥地利国内的新增确诊数量连连创下新高，但是疫苗的接种率却低得仅为 65%， 因此奥地利决定将防疫措施再度加码，对未接种疫苗者实行封足。过去的24小时里，奥地利每日的新增病例都达到了创纪录的11000例以上，而其中10万居民的7天内的发病人数更是高达近800人，三倍于邻国德国。对此，奥地利的新冠病毒委员会发出警告，要求国民必须认真对待疫情的威胁。奥地利总理沙伦贝格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就该国将推行更加严格的疫苗接种制度向国民进行了解释。 Impfquote nachhaltig zu erhöhen, ich glaube, da sind wir uns alle einig. Die Impfquote nachhaltig zu erhöhen ist unser einziger Weg, um aus diesem Teufelskreis von Viruswellen und Lockdown-Diskussionen endgültig rauszukommen. Wir wollen keine fünfte Welle. Wir wollen keine sechste und siebte Welle. 这是奥地利总理沙伦贝格就该国将实行更加严格的疫苗接种制度进行了电视讲话。他说，对未接种疫苗者实施全国封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2/3的人不应该因为个别人的犹豫不决而受苦。现在奥地利已经禁止未接种者去餐馆、电影院、理发店、滑雪缆车，全国从本周一，就是11月22号开始进行更加严格的封国措施，全国的学校进行网课。目前奥地利疫情最严峻的地方呢，是与德国和捷克接壤的上奥地利州，它不仅有着最高的感染率，还有着最低的疫苗接种率。为了挽救局面呢，该州计划从周一开始对未接种者实行限制措施，就是除了工作、购买食物、身体锻炼之外，未接种者是不能够离开家的，如同全国封锁期间对所有国民的限制措施。目前除了上奥地利州之外，和其接壤的萨尔斯堡州也计划采取新的防疫措施。奥地利的疫情同该国低下的疫苗接种率是密切相关的。欧洲疾控中心的数字显示，奥地利的疫苗接种率在西欧国家里只是高于列支敦士登，勉强达到了65%，而疫情最为严峻的上奥地利州，这个数字还不到60%。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呢，很多奥地利人对于接种疫苗持怀疑态度，而该国议会第三大党极右翼的自由党也在鼓励这个想法。 由于接种率迟迟上不去，总理沙伦伯格坦言，目前奥地利的接种率是可耻的、可怜的。实际上，不光是奥地利，其他的德语国家，包括瑞士、德国，都存在着疫苗接种率过低的问题。像德国目前还是有 33% 的人没有完全接种疫苗，而瑞士有超过 33.6% 的人还没有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媒体分析认为，欧洲德语区普遍存在的反疫苗论运动影响了这几个国家的疫苗接种。瑞士政府甚至让防暴警察在火车站附近排成长队，来保护车站大厅里新建的疫苗接种站免受抗议示威者的攻击。根据来自德国科赫研究所的数据，拒绝疫苗者中有近70%认为新冠病毒呢是收紧国家控制的借口，80%人认为说呢是基本权利被侵犯了，这比病毒的危险更严峻。现在像德国的勃兰登堡州已经计划从本周一开始禁止未接种疫苗者进入酒店、餐馆、电影院、剧院。而在荷兰，政府计划实施为期3周的全国性措施，非必要的商店、咖啡馆、餐厅、酒店必须在19点就要关门。世卫组织在上周六已经发出了警告，称因为疫苗的覆盖不均，防疫措施放宽，欧洲的新冠死亡病例上升了10%，使其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数都还在上升的地区。世卫组织认为，欧洲又成为了疫情的中心，到明年2月，该地区可能还要再增加50万的死亡病例。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最近一种特殊的疫苗大巴开进了韩国的多个街区，他们为在韩国的外国劳动者提供疫苗的上门接种服务。为什么会开出疫苗大巴呢？好，我们就来听首尔 TBS 电台的记者发来的报道。 记者探访了京畿道华城市马岛产业园区附近的公园，京畿道疫苗大巴停留在这里，为外国人提供了接种服务。京畿道新冠病毒预防接种推进团金泰妍组长介绍说，最不容易接受疫苗的人群就是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因为这些人很难直接到公共行政机关或者医院接种，所以我们会主动的去寻找需要接种的人员。京畿道有免费诊疗的移动大巴，我们利用现有的资源寻访需要接种疫苗的郡县地区。 또필요한시군은시군에찾아가서하는방식으로시작하게되었습니다。 华城市将以外国人为对象运营的疫苗大巴作为契机，建立了临时预防接种中心。接种中心准备了300份的杨森和辉瑞疫苗，还为外语生疏的外国人提供翻译服务。在这里，外国人填写预检登记表之后，就可以接种疫苗。包括非法滞留者在内的未登记外国人，只要持有雇佣业主签发的劳动事实证明书，也可以接种疫苗。因此，担心暴露非法滞留身份而忌讳接种疫苗的外国人，也借此机会成功地接种了疫苗。越南语翻译志愿者袁正美说，刚开始担心管制，所以不想打疫苗。看到那些朋友们接种了疫苗，我的心情也很好。接种疫苗之后可以放心的逛街了。疫苗大巴开到工作单位附近进行接种疫苗，得到了外国劳动者的热烈反响。尼泊尔的外国人劳动者说，因为我们是有工作的人，有了疫苗大巴很容易接种疫苗，而且呢也不远，步行就能到，所以一大早我就来了。京畿道计划到本月末为止，在外籍劳工占比较高的建筑工地和留学生较多的大学附近运营疫苗大巴。 最后我们要走进的是韩国的一家视频软件分析公司，他们借用人工智能技术使其视频分析变得更便捷更准确。这款软件有着怎样的用途呢？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영상분석이라는것이요즘에인공지능딥러닝이라는걸이용하게되어 最近视频分析都会运用到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Pintel 拥有自主研发的深度学习算法， 可在不损伤画质的前提下实时分析高清视频。基于这项技术，我们致力于满足与智能城市有关的公共领域需求和 B2B 需求。目前公司已执行了25项智能城市国家政策课题，业务发展与研发并重。自公司创办以来，销售额以每年2倍以上的速度增长。 每年창업이후에2배이상의매출성장을이루고있습니다。 金东基董事长在 IT 大企业有着20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坚定地看好人工智能视频分析市场，带着清晰的目标创办了 Pintel。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领域，相关视频分析技术已超越人类极限，能够克服视觉误差等问题，运用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20年，韩国安装的公共闭路摄像头超过130万个。Pintel 正利用这些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便捷。 도시화에따른다양한이슈들을선제적으로해결을하고좀더안전하고 智能城市有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Pintel 专注于交通和犯罪预防领域，这也是目前最活跃的市场。在交通方面，我们提供利用视频分析技术的解决方案，加强交通安全，增进沟通，提高路面效率。在犯罪预防方面，我们进入了安全保障、犯罪预防、寻找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等脸部识别技术市场。这些市场原本以基础设施为主，不过从明年开始，以服务为主的智能城市业务有望进一步扩大。 서비스중심의스마트시티사업이좀더확대될것으로생각이됩니다。 智能城市凭借最尖端的信息通信技术来解决交通、环境、居住等城市问题。虽然听起来遥远，但运用 Pintel 解决方案的智能城市已出现在我们身边。Pintel 开发使用人工智能视频分析技术，构建起智能人行横道系统。人工智能通过摄像头识别行人，一旦发现有行人要过马路，便使车辆停止行驶，反之则省略交通信号。若出现老弱者、坐轮椅的残疾人、儿童等，信号会延长，确保他们的步行安全。智能十字路口系统是 Pintel 又一个引以为傲的产品。该系统实时收集十字路口的车辆交通信息，据此控制交通信号。例如，系统会确认直行、左转、右转车辆的交通量，缩短车辆减少方向的信号长度。数据显示，智能十字路口试点运行地区的堵车时间缩短了约15%。智能人行横道和智能十字路口系统在首尔和全国多地进行了试点运行，且地点还在不断增加，这要归功于 Pintel 强大的技术实力。 기존의 TV가 해상도가 좀 낮았다면 요즘에 TV를 보시면 얼굴에 점까지 이렇게 볼 수 있는 我们最具优势的技术是在不损伤画质的前提下对高清视频进行分析。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工作。我们的独家技术能够减少运算工作，并使之精准化。与现有其他技术相比，我们分析摄像头视频所需时间缩短了35%，所使用的计算机资源减少了60%，精准识别水平提高了约20%。这项技术还获得了政府的优秀技术认证。 기술에대한인증을해주는데그런데에서이미다인증을받은이런기술력이되겠습니다。 最近 ，Pintel 的突发状况检测系统引起了热议。今年9月1日开通的西部干线地下公路便安装了该系统。西部干线地下公路连接成山大桥南端和金川立体交叉道，是一条总长 10.33 公里的双向四车道隧道。突发状况检测系统对摄像头拍摄的隧道内实时视频进行分析，自动检测车辆停止、逆行、出现行人等突发状况，并通知控制室。该系统在隧道开通第一天就成功阻止了一场大型事故。当天，一辆卡车和小型车辆发生碰撞，系统发出通知后，车辆被禁止进入。在控制室的指挥下，事故得到迅速解决，防止了二次事故和人身伤亡。Pintel 仍在不断创新，

It's 9 a.m. Beijing time.